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睇《感应篇》第十三句：凡人有过，大则夺己，小则夺算，其过大小，有数百事。欲求长生者，先须备之。呢两句是鬼神监察那段的总结。昨天讲到灶神，如正义公遇灶神记，灶神跟他讲那几句话，很值得我们警惕。他所犯的毛病，亦正是我们现前自己所犯的毛病。自己犯的毛病，自己确实不知道，总以为自己所想的、所讲的、所做的都是啱的，人哋都唔啱。呢个问题非常严重的。咁喺佛法里面就是迷惑颠倒。佛经上讲到严重的地方，一浅提，这种就是一浅提。一浅提是梵语，意思是无善根，佛菩萨都没办法救他，他不知道回头，不知道觉悟。这种原因要点消除？我们冷静啲去思维，仍然仲是要读书，不读圣贤书怎可能觉悟？咪讲老实话，就好像泥坑一样，越陷越深，不容易出来。读圣贤书，日日亲近圣贤，长久熏习，慢慢就会觉悟，亦就是中国自古以来老人点解叫小朋友要读圣贤书，要读佛经，道理在这里。如正义能回头，还是以前读古书的根底厚，今人跟他讲这些话，他为什么不会回头？他没有这种根底。这种情形是我们深深觉悟到的。灶神话他，你意恶太重，专无虚名，讲的话很多都不用讲了，这两句是重点。你所行的善做得很多都不是真的，沽名钓誉，所以他说天地鬼神日日在这里监察，日日在这里看着你，你在鬼神面前祷告，好似亦好恳切 亦有咁嘅一啲诚意，但系你处事待人接物，同你喺天神祷告，并唔相应。天神慈悲啊！中国以前一般读书人都相信有玉皇大帝，他是其他宗教里面讲的上帝。他说上帝命令那些监察世间善恶的鬼神，来这里看你，看你这么多年来冇做过一件真正嘅善事，你所做嘅善事係附和人哋嘅。换句话讲，人哋唔做，你绝唔会主动去做。睇你喺思居独处的时候，看到你的贪念、淫念、嫉妒念、贬急念、高己卑人念，高己就是自己很高，看不起人，忆往其来念，想以前，希望将来，恩仇报复念。他说你这些妄想杂念太多了，讲不晒啊。这些都是意恶，这些意恶固结在你心中，天地鬼神已经记录在档案里面好多好多了。你逃祸且不暇，你去边度求福啊？呢几句话讲完之后，余正义先俾当头一棒将佢打醒，佢跪喺灶神面前，灶神系试验一个人生，佢话你一定系神仙，你对我知道得咁清楚。求佢帮助，求佢救援，佢仲有一念呢种心。现代人听到咁讲，绝唔理佢，亦唔会相信你迷信，自己以为头脑系个科学头脑，世间人所不及，佢点能接受？现代人改过难，太难了。他有一念悔改的心，灶神来帮助他，教他从今而后，凡是贪念、淫念、客气念、妄想杂念，一概将他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前日你哋听到吴静思报告佢细佬王胜，佢修行嘅过程冇讲清楚，琴日补出嚟啦，我仲未听。但系佢父母同我讲，佢喺修行过程中一日难得讲两三句话。屋企人同佢打招呼讲话，佢都拒绝，唔好同我讲话。用心专到呢种程度，呢、这个就系佢往生嘅秘诀。佢心定，佢万缘真嘅放下。 弥陀经上讲的时间比它更短。你们大家都读得很熟，约一日、二日到约七日，有没有七日念佛成功的呢？有啊。净土圣贤录上有记载，往生录上亦有记载。真肯回头，彻底放下，那个人就能成就。所以这个法门殊胜到极处。我时时劝各位同学，我们修行，第一要存好心，心里面纯善无恶，恶念、恶事、恶人都不可以摆在心里，专门看人家的善处，专门看人家的好处。我们这一生就生活在纯善无恶的环境之中，不要说其他成就，你的心情几愉快几快乐呢？每日想人家的坏处，记人家的冤仇，你这一生生活在极恶劣的环境里面，你生活得很痛苦，生活得很辛苦。由此可知，苦乐都在自己一念之间，不是人家加给你的，是你自己的念头转变出来的。懂这个道理，为什么不将念头转成佛念？念念念阿弥陀佛，念念念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。我们虽然未到极乐世界去，现前就生活在极乐世界了。现前我们心情是生活在极乐世界，寿命中哪有不往生的道理的？所以万缘要放下，旁居士教人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一事不如无事。无事不是说我们什么事都不做，那你又将意思会错了。什么事都照做，心里头绝无牵挂。无事是讲心无事，不是说身无事，身无妨碍。华严经上讲的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。什么是障碍？心里头念头是障碍。所以你睇余正义喺传记里面讲到，佢言亦善，行亦善，意唔善啊。所以嗰个行善言善都唔生效，都变成虚伪嘅，假嘅唔系真嘅。如果心善意善，那是真善，这个是善恶的根源。做神劝勉，他先要存好心，存一个纯善的心，然后随份随力去做好事。你力量能做到的尽量去做，做的时候要做得干干净净， 绝唔求果报。为咗果报去行善，你意已经唔善。点解？有条件嘅，无条件嘅善系真善，唔求果报嘅善行，果报最殊胜。唔求名，唔求利养，乜嘢都唔求，全心全力帮助人，能舍己为人，事情无论难易，无论大细，要诚诚恳恳、老老实实去做，真正力量做唔到嘅，做唔到嘅，我哋要有呢个好心。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呢一念心就有感应，呢一念心真嘅真诚，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嚟帮助你。换句话讲，增加你嘅力量，令你嘅愿心能圆满。你唔系为自己，你系为众生，你系为佛法啊嘛。我哋知道，我哋自己过去生中冇修福，呢一生唔知道惜福，唔知道受福，而系喺度糟蹋福报。但系目前我哋嘅生活仲能过得去，诸佛菩萨慈悲，仲时时同我哋示警，嚟示现警惕我哋，嚟示现勉励我哋。我哋从呢个地方要增长信心。有啲护法菩萨，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嚟同我讲，要送地俾我，送屋俾我，送钱俾我，呢啲都系诸佛菩萨加持嘅。我可以接受，但是接受了有什么用呢？觉得无用。于是我都多谢谢绝了。它里头有个什么讯息，你们各位能不能觉察到？有个强烈的讯息，只要我们需要助缘，立刻就现前。这个是提供我们强烈的一个讯息。现在我们真的有300人、500人真正修行，一个大道场立刻就现前。几百人住的地方，几千人住的地方，不用忧一些心，那些讯息来跟我们讲这件事情。我哋唔好辜负佛菩萨，唔好辜负嗰啲护法长者，就要加功用行，认真努力嘅。发心要帮助我哋嘅人，都系诚心诚意，唔系虚伪嘅。我哋仲要希求乜嘢福报呢？冇必要啦。我哋一心一意为佛菩萨工作，为一切众生服务， 你只要坚持这个理念，认真努力去做这件事情，绝对不自欺，不欺人。一切助缘，自然成就。咁正系好似如正要回个头嚟之后，佢能依教奉行，佢深深了解因果报应嘅道理同事实，所以动就万善相随，静就一念不生。呢两句话重要，佢能改变佢嘅命运，就系呢两句话。当起心动念为众生、为佛法、为自己一念唔生。老实念佛，佢到88岁，生咗4个仔，死咗3个，有一个由细就唔见咗啦。从佢行善之后，那个仔是不期而遇又找到了。他的小仔在小个时候去玩，上了人家的船，结果船开走了，以后就被人当作人口卖走。还算不错了，被个太监卖了去。那个太监亦非常之好，太监母仔买了几个小朋友当作自己的仔，将来养儿防老嘛。以后如正义做了官，功名亦成就了，行善积德，将业报整个转过来了，就去拜见那个老太监，老太监叫他收养的那几个年轻人跟他见面。他一见面，看到一个跟他的仔面貌好似，但是很多年没见，就问他的名字，你是哪里人？那个小朋友就讲出来，他就马上流眼泪，他说你脚底下是不是有两粒痣？除下来一看，真的没错，真是他的仔。那个太监就将那个小朋友送给他，以后亦读书亦成名了。他那个小朋友亦生了不少小朋友，儿孙满堂，善有善报啊。因缘果报丝毫不爽。如正义公义造神记，我曾经详细讲解过，好似有录音带。在结论里面，那个人的过失大细轻重都有鬼神在这做记录，都有档案。各位要知道，阎罗王那里有我们详细的档案，四皇天那里亦有我们详细的档案，忉利天那个地方亦有详细档案，是真的不是假的，绝不是吓人的。我们起心动念都在档案里头。你去哪里走？你走不掉的。所以从前读书人相信这种事情， 起心动念，佢会修炼。现代人真的是迷惑、颠倒、胡作妄为，不知道果报的恐怖，不知道起心动念之可怕，大的恶夺己，夺己是减寿，己是十二年，你寿命减少十二年，但是你修善积德，增己，增一己就是你寿命增加十二岁，增两己那就增加二十四岁。这种情形我们在古书里头时时看到，小恶就跌算，算亦是减损你的福报，减损你的寿命。从这段话里面，我们就知道一个人一生、一身、一心、一家、一个地区，都有天地鬼神围绕在我们周围。古圣先贤、诸佛菩萨，无非是教我们断恶修善，尤其是慎独。独是自己一个人相处的时候，人多顾到面子，总会装模作样；没人的时候，原形不露，这种是最可怕的。能独居一室，亦无一丝毫希望之心，无一丝毫不善之念，这种修行先有根基，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